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这里是大兴十一特别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打造京南国门路第一村李贤王庄，专访生态小镇赤鲁村和对北京小学大兴分校崔桂红老师的采访。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在李贤镇王庄村村口的休闲广场里，村民们三五成群，有的跳广场舞，有的和邻居唠着家常，孩子们则在儿童游戏区里愉快地玩耍着。而走进村里，一条笔直宽阔的街景大道和雕刻着一幅幅24孝图的文化墙映入了眼帘，让人眼前一亮。 等着路的文化墙，东西长500米，这500米的两侧孝道宣传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经济守法的一些宣传。这个目的呢，要让这个咱们国家这个传统文化还有现代的文化相结合，来传承下去。你看我们这个新24孝，还有老的24孝的典故，还有一些仁义礼智信的典故，在我们村可以说显示的淋漓尽致，可以说呢是一步一个文化，一步一个景观。 董连队，大兴区李贤镇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说起以前村里的环境情况，董连队直摆手。他告诉记者，几年前的王庄村，除了一两条稍微宽敞点的泥路外，剩下的路都是村民用脚走出来的小道，别说通车了，如果赶上个下雨天，人都出不了门。 我们村可以说是李贤镇的比较落后的村，杂草丛生，污水满街流，13正街全是土路，没有一盏路灯，一下大雨完了之后，老百姓就上我们家找我去，说您看看我们家那儿那水都排不出来。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村这个刘志芳他们，真的是农田的往外排，在没硬化以前，我们村的好多这个菜根本运不出去。我们这儿离上市场比较近，要上我们村来说拉冬瓜来，你要上别的村拉冬瓜去，你比方说就1.5毛，上我们村来就1.2毛或者1毛。为什么呀？这几年前人家留着人雇车的钱，很落后。 要把这样一个脏乱差的村庄彻底改头换面，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2010年，董连队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村庄环境。仅用了1年时间，王庄村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件事，给村里边安了好像96盏灯。2011年的上半年，我们对这村这个13条街道进行环境整治。2012年，这个村里边就开始硬化街道做排水。2013年。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我们村的田间路也硬化了。2015年又进行了村里边的13条街的绿化，还有这个房前屋后的硬化。2016年呢，根据我们最美乡村这个建设战略性调整，我们村呢开始搞最美乡村建设。我们利用了2016年的一年的时间，把所有的排水街道进行了升级改造，落电入地，解决了电线杆三烂问题。 随后他们还利用闲置土地建了2个大的休闲广场， 同时还配备了儿童和成人的健身器材，安装了电子监控设备，24小时有人值守，实现了和城里一样的管理模式。环境治理好了，下一步就是带领村民转型升级，尽快找到一条致富路。2014年，王庄村把可利用的土地全部流转至村集体，100%实行了平原造林，带动了全村老百姓增收致富。 2014年呢，我们进行了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呢，我们是流转了1985全用于这个平原造林，完之后呢，给这个村民每家每户做这个林能保温，这也是国家政策，让这个老百姓这个幸福指数就提高吧。 说起李前镇王庄村的历史，那也是非常悠久的。据王庄村现在的老人们说，明朝初期政府为了使移民能够顺利进行，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到那里土地可以自编制屯耕种，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姓氏叫做某村或者某庄。后来山西一名王姓人来到这儿，气势磅礴的永定河，千亩的次生林，围绕永定河畔肥沃的冲积平原，让他眼前一亮，当时就圈下了此地，称作王庄村。李前镇王庄村党支部书记董连队： 王庄一开始是姓王的先到的王庄，随着这个历史的延续，根据当时的传说啊，我们王庄村呢是以王字形的街道，现在发展到20个王字形的街道，就是说组成了这么一个村。 王庄村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传统美德孝道文化进行了弘扬。在王庄村里，不仅有好婆婆、最美儿媳评选活动，而且村里还规定，凡是家里有70岁以上的老人，每逢重阳节和2月9号，都会将老人请到村委会，与大家一起过节。其实，在这些政策实施之前，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呢，我在街里边上村委会来上班，中途呢，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就在街里边就没人管，就是那种爬了好几个儿子，好几个闺女，怎么就家里就出不来一个人来关心关心的呀？从党支部村委会做起，搞这个孝道文化。29日是我们村的敬老日，酒代表长长久久嘛。这个敬老日呢，我们就是说，把所有的70岁以上老人接到我们村委会来，跟大伙儿一块儿给老人们敬杯茶呀，还有一个给老人们过春节了嘛，给老人们发个红包啊。九九重阳节，我们也是，这是咱们传统节日嘛，利用这个节日呢，请到咱们村委会这个东农礼堂。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编剪的节目，给这个老人们演。还有一个呢，我们外请了一些戏团，给老人们就是说唱戏。 浓厚的孝老敬老氛围不仅感染了村中的每一位村民，王庄村也因孝贤文化而在李前镇远近闻名。2014年开始，王庄村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村干部和老党员组成，他们统一村里的待客标准，由他们操办的红白理事能帮主事家节省不少开支。董连队也给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 有的呢，为了这面子嘛，就是家庭去背债，我借钱去给我们家办事，为了办个红红光光的。正好呢，就我的家族里边的一个老太太去世，就是我们家里当起点吧。我就跟他们商量，我说咱们现在已经提出来了勤俭办事是吧，你这铺张浪费没用，明年挣点钱不容易，那个一次就把这个价钱给降下来，1400多块钱这一锅饭，让给降到200。现在呢，所有王庄办红白喜事的，你都来我这礼堂办来，这个街道干净了。再一个呢，我这儿免费给你提供开水，免费使用我的一些设备，说我找一个婚庆公司，我就从我们家办，我不让你家办了，我从我们家办。婚庆公司，人家那条设备你得给人钱吧？这个呢，婚庆公司上我这儿来，我的东西都是全的。以前人家要跟你要3000、4000，这个1500就成了。就这么着给老百姓来省钱。 王庄村位于文化古镇李前镇的中北部，距离京开高速和京台高速8公里。南侧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侧紧靠世界越剧博览会的主会场，距北京市中心35公里。董连队说，他们从几年前就开始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真正做到了让游客来了有的转、有的看、吃得好、住得下。 游客亲身体验的有2个收益，一个是袖珍人啤酒艺术团，还有 还有一个是那个葫芦葫芦文化，现在也落户到我们村了，就是说在这个葫芦里绘画。再有一个呢是这个废弃的易拉罐这个手工艺工艺品，就是说我们的豆腐宴。 据我所知，咱们延庆的豆腐也是很出名的豆腐宴。 对。 那我们这块王庄跟延庆那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王庄的豆腐宴呢是老的豆腐文化，新的制作方法，一道菜是一个味道，一块豆腐做出16个味道， 可以是豆腐吃出肉的味道吗？ 可以。 如今的王庄村不仅环境好，村里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是一天比一天高了。董连队说，接下来的时间，王庄村党支部将着力创建北京最美乡村，打造更好的村容村貌。同时，他们也会借助新机场效应，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有机农业、观光旅游、生态休闲，打造京南国门路第一村。 2017年呢，我们又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村争取打造京南国门路第一村。 近日，本台记者来到了长子营镇赤鲁村。刚一进村，记者看到了一排排白杨挺拔屹立，村民家门口都是平整的柏油马路，而村民住的房子也是统一修缮的，公交车、电话、网络样样有，健身广场、超市，各种便民措施也是一应俱全。但说起5年前的赤鲁村，长子营镇赤鲁村党支部书记尤淑凤可是记忆犹新。 我们村原来那会儿啊，应该是市里边挂号的，特别混乱。我当时回来的时候，就接到那个卫生垃圾啊，真的遍地是事儿。其实也有专职人员，但是没人去拉。我还说呢，我说你为什么他不拉呀？他干给钱少。我说你给钱少，你应该给你多少钱？一年给你2400。我说那你把2400分担了，你给我分成每天你给我拉多少天？你看少吗？一天我干100盒，你给我拉24天也行。你24天你都拉不了。政府这块也是给我们支持不小，包括石城街道的改造，还有村庄的绿化，还有一个文化广场建设，村的房屋呢整体的外墙， 环境好了，路平了，村里现在也是网络化管理，监控全村覆盖，坐在办公室就能看见谁进村了。那下一步就是让农民富起来。赤鲁村党支部书记尤淑凤告诉记者，2013年，北京市实行平原地区造林工程，赤鲁村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本村的生态优势，大力推进经济生产工作，引导村民进行土地流转，全部用于平原造林。 北京市平原造林12年就开始了，但是我回来就是年底了嘛，才过了一年了。你当时回来，好多地都荒着。我接手的时候，这里村里面是欠账，欠了几十万的账，工资都没发过。那你最起码你得怎么盘活了呀？把盘活。你资源有，你这些人员你怎么去？你不能老说跟政府要，是不是？我想你这些土地荒着，这些地也没人种，给集中起来，咱管作为偏造林，不就能有收入了吗？ 2年期间，赤鲁村新增林地面积2000亩，为农民增加收入300万元。他们还实施了平原养护机制，成立了村级平原造林养护队，解决了村内80人的就业岗位。 召开这个班子会，跟他们说，我说那你看咱这地是不是应该收回来？你势必就这十几家那个承包地占着几百亩地，就是没有地的人也能受益。还有一些我们村特殊情况，那荒地比较多，石边地多。你看我们村石边地就400多亩，承包地跟石边地这就800多亩。800多亩，你要1500块钱的话，这就多少钱了？就是收地，其实收地也挺难的。他让我一下全收了，我估计没有一个像我似的把石边地收上来的。就是哪家占就是谁家的，那你说那个有的占15亩的，有正占20亩，多大地方？我说那你要不让我弄，肯定不行，我就必须得弄。他说那你要收就得多收，我说一下收我肯定收不上来，我说我会不会落一个，慢慢来，能收到谁家收谁家。你看一般的钉子户，你要给拔掉了，他就后边的他老百姓有好多老人，你看人都弄了，你弄吧。2013年我们就一共连收的地带老百姓的地，我们造了1643亩，那我们就300多万了收入，一下我们就整个就经济就活起来了。 同年，赤鲁村还建立了全市首家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站，这也是北京市首家农村居家养老试点站。服务站里还为老年人配备了活动站、体检站、心理咨询站。为了解决本村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以及残疾老人的用餐问题，他们还成立了老年服务餐厅，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了便利。长子营镇赤鲁村党支部书记尤淑凤介绍说， 当时我想土地不流转过来了吗？流转过来肯定有收入了，有收入那这一部分钱我其实分给老百姓， 我本身算是留在村集体，村集体这些资金干什么用？其实我也是当时看那个，就是走在路边那个我们家一个老婶儿在那儿坐着，都十五十二点了，我说你还在那儿坐着呢，我说你那个，我说你咋还没吃饭呢？他儿媳妇买桃去了，还没回来呢。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吃啊？嗨，等他回来再说吧。我说这样村集体如果要有一个机构，那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解决子女的负担。后来我就定了一个70岁以上的老人，我当时统计是38位。我说那我就先看看这个，先负担这一部分人，如果有实力的话，我再往下放年龄。说明我们定的是每一人每月交200块钱，其余的由村会补贴，就是一日三餐。有些人不认可，他一个是固有的什么老传统概念，老年人说的，他有的人说的，哎，上这儿来，我们家有饭，有我要吃家里就不用花钱。后来有的我就做不是那个概念，我说您他那儿来吃饭是给子女减轻负担了，就是他不用去一日三餐去照顾你了。就是刚来的时候，两个大师傅，你谁都报名都可以，一人一礼拜我 PK， 就是你谁做好，你能坚持下来，那我就用谁。这样又解决村里人的就业吧。你看我们后来有送餐的，就是行动不便的，我就给他送餐。为什么说呢？你说你要说他来不了，那就不能吃这个饭，也享受不了。我就这样的，我把那个我们门卫有两个门卫，我就让他送餐，一日三餐，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每天必到。你看到现在我们为止4年了，现在是25个人了。 2015年，赤鲁村成立了北京市首家以资金融通、资源共享、养老互助为核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以后，还可以实现赤鲁村内部资金互助，帮助农民解决资金保值难和发展贷款难的问题。 合作社现在我们收这8套的那个民宅呀，我们也就是以合作社形式去运营，就是受到我们集中整合，我们去也是想示范带头吧，把那个8套农家院给组织起来，这样呢就搞那个民餐饮住宿。因为我们啊，还就是缺，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吃饭都得上平遥有那样一个餐馆都没有，那我也想把这块做起来做餐饮。我们把这几套民宅给它改造以后，我们现在已经改了6套院了，以这个八大为龙头吧，再去带动农户去发展这个民宿旅游。 长子营镇主要分为两区两小镇，两区主要是临空产业实践区、夯实展示示范区，两小镇指的是牛房湿地生态小镇和赤鲁夯服生态小镇。其中赤鲁村位于长子营镇最南端，与河北廊坊交界，坐拥京津冀，距正在建设的北京新机场约22公里，是全镇距新机场最近的一个村。 还是奔着我们定的那方向呗，就打造赤鲁夯服生态小镇，我们把我们的旅游产业做起来，就发展着我们的旅游产业呗。因为我们离机场最近，机场建起来以后，哎，噪音区可能15公里以外，所以就适合休闲。4000多亩地，但是90%基本上都是林地，所以就是出于这一块，我们就想着，哎，正常最美乡村，打造民宿旅游。我肯定希望我们老百姓收入越来越高，因为我们成立合作的目的，我也是就想把那个农民带动起来，让农民富裕起来。 尤书记还告诉记者，新机场落成以后，我们赤鲁可以利用地域优势，大力发展我们村民自己做的手工艺品。 啊，你看我们这个忍包装，我们现在做成这样， 还挺漂亮，做的， 躺着特别舒服。 这为什么是好多瓷眼呢？ 他原来那会儿就说，当时传嘛，就说留瓷器，耳朵就说发脓了，发脓了躺枕头以后粘在枕头上嘛。 哦。 后来就让他们那研究这个，就弄成瓷眼。也是作为旅游商品去， 真的是很有 推荐， 都是咱们自己来做的。 这个对我们这些妇女做的。 这个卖的贵吗？ 我们单卖的枕的话就120。 同时他还告诉记者，刚下飞机的乘客如果想吃到最新鲜的水果，那就可以直接来我们赤鲁。 因为我们没有基本农田，全部的产就是收入就是水果，就是包括梨，老梨树。我们那个梨树啊，是应该最长的有300年的老梨树，这是一个大的资源。后来还有一个是我们村的土地，土质是沙土地，甜度应该够。原来最早我们村种西瓜，种西瓜的那也是，它沙土地种西瓜比别的地它种西瓜就好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色。 接下来赤鲁村党支部将重点建设北京最美乡村，同时他们也将充分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带领村民紧跟村庄发展，使村民提升自身素质，真正融入到赤鲁夯服生态小镇的建设中，打造最美的赤鲁小镇，让游客来了赤鲁能真正体验到休闲生态之旅。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小学大兴分校崔桂红老师的专访。 我喜欢崔老师，因为崔老师会教我们做值日，教我们上自习。我们现在扫地十分钟就能扫完，比好多大哥哥姐姐都扫得快，我们很骄傲。 嗯，崔老师很用心教我们。我刚开学，拼音不知道怎么读，也不知道怎么写，同学们都说我很笨，可是崔老师不觉得我笨，崔老师还是用心教我。在拼音比赛读的时候，我读了99个，我很开心。 我喜欢崔老师，因为崔老师教我们坐风车，还教我们学跳绳，我们玩得可开心了。 孩子们说的这位让他们喜欢的老师，就是这次记者采访的主人公崔桂红。那么在崔老师的心中，一名优秀的、值得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记得我上师范的第一天，校长就告诉我们，身正为师，学高为范，这句话一直印在我心里。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首先道德品质要能成为学生的榜样。那么其中我们作为小学老师，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要有耐心、爱心和责任心。因为我们的孩子，不管好坏，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我们要一律全能接纳他们。这样，在我们教育的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引导他们，用我们的智慧和科学的方法，引领孩子们，努力的做最好的自己。 崔老师不仅是这样说的，在他26年的教学生涯当中，更是这样做的。 在一年级的教学过程中呢，我发现有些孩子因为年龄小，口齿发音不清。记得有一个一年级的家长刚入学一周，他就找我说，我们老师，我们的孩子有点大舌头，我给他上医院看去了，要给他做手术。经过在课堂上的观察呢，以我多年的经验呢，我觉得孩子可以先给一个机会，让他通过矫正和一些训练，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口齿不清的这个习惯改过来。那个孩子的妈妈呢，听了我的劝导，在学校教拼音的时候呢，我就特意关注这个孩子，甚至走到他跟前教他发音的位置，让他和我一起对口型进行细致的指导。那么放学的时候再告诉他妈妈我用什么方法再教孩子学会这个音节。那么这种私人定制的方法，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孩子终于发音非常准确了。孩子的妈妈非常高兴，告诉我孩子终于可以免于做手术了，不用受一刀之苦了。 崔老师说，教育学生不仅要有像学生父母一样的爱心和耐心，还要适当的用上一些科学的方法来激励这些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就是我接了一年级孩子以后，发现孩子们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书写速度很慢，做事很拖拉。那么为了改变孩子这种习惯呢，我给孩子们在板报上设立了一列快乐成长星星小火车，孩子们看到非常高兴。那么我通过三步让我们的孩子做事情干脆利落，有上进心了。第一步是个人进取星，那么当孩子们按时交作业，书写漂亮的时候，就可以得到2颗星。可是时间长了，有的孩子就反而不着急了。我就设立了第二步，利用团队的力量，增加孩子这种克服困难的这种意识。我就增加了第二个内容，就是进取明星组表。那么孩子们通过小组团结一心，然后得到星星。第三步，当有些孩子在小组里边拖后腿的时候，那么组员和组长就会对他排斥，怎么办呢？ 崔老师常从自己生活的点滴小事中总结智慧和经验，变着花样地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我一次长途旅行的过程中，我们去加油站休息，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我对孩子们评价可不可以借助加油站这个机制，为孩子们设立星星加油站，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进步的空间，努力的方向。我就利用小组，每个组只要到30颗星的时候，就可以到一个加油站休息。那这个休息就是领一张奖状，领一些自己喜欢的学习用品。每一个孩子都会非常高兴，通过 快乐成长星星小火车三部曲的这个评价，孩子们甩掉了拖拉的大尾巴，回家做事玩耍一身轻松，同时他们的学习也非常有动力，有了乐趣。同时我也想通过加油站让那些有不良习惯的孩子们感受到努力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希望我能慢慢地带领他们一起感受成长的快乐。 在20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崔桂红老师一直坚守在一线并担任班主任，他和他所带的班级曾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紫金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北京市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科研成果一等奖等诸多奖项。记者发现，在众多的成绩和奖项里，崔老师所带过的班级竟然有2次被评为了北京市先进班级体。那么作为市级最受学生喜爱的班主任，崔老师的带班秘诀又是什么呢？ 一个好的老师是因为有优秀的孩子们成就了我。在班级管理中，我带班的理念是以情启智，以爱育人。那么立德树人是我们国家对教师的一个要求。我认为一个品德优秀的孩子在智育学习方面，他会自己很努力的去做好，会自我成长。在多年的班级管理中，我始终认为管出来的孩子往往不能很好的成长，会自我教育的学生一定能很好的立足社会，发展自我，优秀做人，成功做事。在班级管理中，我形成了升进师退的管理风格，学生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这三部曲，逐渐成为了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优秀班集体。 崔老师讲了一个班级学生自我教育的小故事， 特别让我感动。这是我刚到北京小学新接任的一个班3年级班的孩子。这个孩子呢有一些自闭症，自闭症的孩子很自我，在课堂上随意的喊叫，还有满地爬，班里的其他孩子们都不喜欢他。而且这个孩子在面对我第一次和他沟通的时候，他也告诉我说，老师，我也就是管不住自己。我听了当时心里有些难过。那么这个班级是一个集体，一个孩子不能被抛弃，于是我找来一些好同学帮助我把他搬到我的讲桌前面，安排一些愿意帮助他的孩子每天来帮他收拾书包和课桌，教他认真完成各科的作业。但是呢，这个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逆反心理，还是不愿意和别的孩子接触。于是呢，我利用我自己原来管理班级的4人小组协作制的这种方法来引导孩子们共同进步。在选组的时候，这个特殊的小男孩我没有一个组愿意要他，于是呢，我就给他一些特殊的政策，只要他有一点点的进步，我们就可以在小组上给这个组加星，当他有出色表现的时候可以多加一些星星。那么有一个小组愿意接受了他，那么我从平时对他们这个组就进行耐心的指导。为了给这些活泼的孩子体会学校快乐生活的机会，我给了他们一节唱我喜欢的歌的时间，自己主持，然后小组展示。这个小男孩在小组同学的帮助下，从最开始别的同学上台展示，他在一旁吃纸玩，一直到最后可以勇敢的大声的唱出感恩的心。虽然他的歌声有些跑调，但是同学们给他以热烈的掌声，甚至这节课下课以后，孩子们都围到他跟前，像班级来了个明星一样，要求他再唱一遍。这个孩子用征求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给他以鼓励，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有些跑调的感恩的心这首歌，我觉得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可能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世界，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崔老师说，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还是希望看着学生们相亲相爱，快乐的成长。 作为班主任呢，我就想带好自己的班，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变得懂事儿、自立、自理、自强，让他们体会到在学校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北京小学大兴分校崔桂红老师的专访。 听众朋友，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